下边我们再给大家分享一段圣训啊，分享一小段圣训，艾比穆萨传说的圣训。先知所罗拉胡阿利我三拉玛说，这段圣训是前两天我们给同学上的，给大家一块来分享。它说明了今天的现实，今天人们的分类。阿拉苏巴纳他的使者说 إِنَّ مَثَلَ مَا بَعْثَ مِنْ لَهُ بِهِ عَزَّ وَجَلَّ مِنَّ الْهُدَى وَالْعِلَمْ كَمَثَلِ الْغَيْثِ الْكَثِيرِ。 现在阿里苏拉特萨拉姆说，安拉派遣我以引导世人以传播知识为目的的例子，就像及时雨的例子一样。安拉的使者把他被派遣来引导世人传播教门传播知识的例子，比作是久旱以后的甘霖，春天的雨水，春雨贵如油啊。久旱以后下雨被称之为甘霖啊。正道引导知识与雨水相比，那么接下来使者说，雨水降到土地上啊，同样的土地，但它产生不同的变化，不同的影响，不同的作用。雨水降到大地上，这个大地呢，有些土地呢是肥沃的，是疏松的，雨水降下去它能吸收雨水，吸收了雨水以后呢，经过太阳的光合作用，加上充沛的雨水，最后那个土地当中呢就长出了植物，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最后呢这些植物呢人也可以享用，动物也可以享用，一片生机，青葱翠绿。这是一种地，这种地指的是谁？这种地指的是先知阿里苏拉特斯拉们的欧麦当中接受正道，接受知识，然后懂得正道，了解了伊玛尼，坚持信仰，坚持干善功，毫不动摇，自己坚持做了，然后把自己所懂得交出去的人，就像肥沃的土地那样，吸收了雨水，长出庄稼，人能吃，动物能吃，然后呢，这些东西还可以卖出去吗？那一个人接受了正道，接受了教门，接受了知识，自己吃，自己消化，自己追寻，然后教授给别人，这种地叫肥沃的土地。第二种地，同样的雨水降下来，降到的地上是阿扎迪，所谓的阿扎迪不是阿拉阿拉杜阿苏勒吧，接应的地，它不能吸收雨水。在大地上一些山丘，高的凸起的接应的，雨水降下来就流了，人往高处走，雨往水往低处流嘛，不吸收雨水就不能长出庄稼，光秃秃的长不出庄稼，人也吃不到，动物也吃不到，光光秃秃的没作用。这种当然你可能说，阿红，这种土地里边虽然不长庄稼不长花草树木，可能有矿哦。我们看的是表面的。另外还有一种地，它既不是肥沃的土地，也不是光秃秃的接应的那种啊，不吸水的地，但它是平地，野碱地，平是平，也不凸起来也不高，也不是山沁山沟哈，但是平地是平地，水是下来了它吸不进去，植物也不长，庄稼也不长出来，同样呢它也不起作用。所以施扎利苏拉特斯拉姆把人把这个地分作三种，肥沃土地，吸水长庄稼，让人吃，让动物吃好。另外一种地它不吸水，水流掉了。第三种地能接受雨水，但是野碱地呀，就像水泥地一样，雨水降下来要么是通过高温蒸发掉，要么是要把它扫掉，否则的话呢它还是有那个水，它不起作用啊。所以这三种地其实比三种人。同学们，怎么我同学们也好，我们的教部们也好，我们自己对号入座，你属于哪一种地？ 地中地肥沃的土地就像那些忠实的真诚的信士，正道来了接受，知识来了接受，教门来了我接受，我相信我遵行，有能力的情况下我还要传播。马沙拉好啊，大大的。第二种，雨水来了，正道来了，知识来了，教门来了，学讲员的脖子的讲痛了，口水的讲干了，你活该，老子不听，我不爱听，我不相信，光秃秃的，怎么那些水一下就被跑掉了吗？这个不爱听，这种人很多，讲死我都不听，我不爱听。但是呢，他有一天爱听，他有一天肯定爱听，被人们乖乖的抬到肩膀上，按按一二三，按按一二三，抬到清真寺里边摆在以妈妈面前准备给他站拜的时候，你爱听也得听，不爱听也得听，那个时候你不听，你不听，你听不听，那个时候爱听，没不听也没办法，但是听不进去了，不起作用了。还有另外第三种人，那块平地野姐地，听得多学得多，平地野姐地嘛，水下来是他能待一段时间的，但是他吸不进去，他不长庄稼呀，听得多学得多说得多不做，不信。这种地虽然水在上边挤一段时间，它不长庄稼呀，这种地跟那种光秃秃的凸起来的地一回事。听了信不信？不信。听了做不做？不做，没时间，我到老了再说，现在生活拮据，子女都要钱要房子，我不听，我听不进去，没时间。这种人很多很多，听了明白了我不做，我也不讲，这种野姐弟。我来亚洲北京，所以这三种地比三种人，总体总结下来呢，使者阿里索拉特斯拉姆说，这三种地比这三种人，用两个结果来总结。法达里卡麦塞鲁曼法古哈菲迪尼拉我那法阿胡比马巴阿塞尼拉法阿里曼瓦阿莱曼。第一种，肥沃的土地，他那是什么呢？他是什么？他懂得教门，他有益于使者的使命，使者所带来的他都接收。法阿里曼，他知道，瓦阿米拉，他做，瓦阿莱曼，他传达。这种就像那个肥沃的土地，接受了雨水，长出庄稼，人动物可以吃，别人也可以吃，这种是最好的，最 OK 的。另外的一种光秃秃的那种地和野姐地，虽然平坦，雨水降下来也接受雨水了，但是不长庄稼，这种人是像什么呢？这种人像什么？ومثل من لم يرفع بذلك رأسا يعني أعرض عنه ولم ينتفع به ولم ينفع به الناس. 另外一种，这两种地呀，这种例子就像什么呢？拒绝安拉的教门，拒绝安拉的正道，拒绝知识，不听不受益，也不会给人带来益处。这种人呢，当然我那么一个班的胡丹拉黑来的我的塞了图比，他也不会接受我被派遣的使命，这种人完了。所以归纳起来，这三种地比两种人，我来阿兹贝拉。各位教博同学们，我们听了这个圣训，听了这段圣训，我们自己可以对号入座，我属于哪种人？当然我们祈求阿拉苏巴纳塔拉让我们成为第一种人，听学懂明白做传播，而不是说听了不行，听了不追，听了不信，听了也不说，这种人就遭殃了。我来亚德比拉阿古鲁马萨米亚通瓦斯特弗鲁拉哈里瓦拉库瓦里萨伊尔穆斯林米纳米库勒德巴因那胡瓦拉格弗鲁拉哈姆阿拉巴鲁勒卡里姆